沃品射马三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第四场我游大的心水就是12号的老表醒做胆就搭8号的大有心得1号的动力飞鹰和3号的红丽射。 所以教主第六场的心水就是攞5号红衣火旺做胆配的1号正本欢心3号胜利在手4号你知我胜11号旅游牙督。所以教主第八场的心水就是二号的疾风劲草一号资本一号的金鹰翱翔四号资本家六号超威星啊同埋呢个九号的会长之星。 咁我呢场呢就是二拖三五七十一二号 win 披头住三四重彩都是找二号复式马胆一拖四。二拖一九十三十四第八场。咁三四重彩呢就可以互穿都得嘅。 依家已经係月尾啦下个月嘅沃品射马已经开卖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收睇緊 MyRadio 嘅你相信已经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才可以營運下去請持續支持 My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亦都可以直接親臨到普羅政治學院交付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 香港電台在2009年呢就曾蔭權時代呢就成立了一個叫做顧問委員會就負責監察香港電台的委任社會上面的知名人士、啊、或者即各界啦又有教育界、啊、各方面都有的這樣、啊、我剛才說過多數都是建制派佔多數的、啊、即入面的成員咁林大輝咧就新任嘅呢個港台顧委會主席啊，咁顧委會好巴閉嘅，當初呢、這個即係鄧小平成立，你無端端喺中即係成個中國共產黨嗰個制度裏面屌你都冇個顧問委員會，佢成立個顧問委員會俾嗰啲白老啊，包括佢自己啊，係嘛嗰啲鄧力群啊、黃震啊，係咪？即係呢個即係一紮呢啲咁嘅老鬼啊，係嘛？啲陳雲啊，嗰啲全部去曬顧委會，咁跟住下邊呢啲咧，喂，趙紫陽又好，即係胡耀邦又好，你就算你做總書記，你都係我條僆，你明唔明啊？咁樣噶嘛，你根本你就將成個中國共產黨個體制打亂咗，你就保住呢個太上皇嗰個地位就咁樣嚟噶嘛，係咪？咁啊保住班老嘢，啊等班老嘢做顧委，係嘛？咁你顧而不問啊？你估你真係係嘛？就唔係真正顧而不問咯，因為趙紫陽一個唔覺意啊漏口咁話咗俾呢個戈巴喬夫聽，戈爾巴喬夫聽，屌你！我哋重大嘅事都要問下鄧小平嘅，就唔係顧而不問啊嘛。咁你泄露國家機密啦，咪死罪一條咯，係咪？所以顧委會一聽到顧委會三個字，我就上頭噶啦，係咪？2009年成立嘅，我嚟監察你呢個香港電台，係咪？喂，香港電台，喂，你有個約章，仲有香港電台，喂。在當時的制度裏面喂你一樣受公眾監察的你可以投訴他的嘛是不是譬如他同樣受這個當喂在這個通訊管理局成立之前就受這個港管局的規範是不是港管局可以管他是不是後來因為即要將港管即廣播和通訊和電訊兩個合併在一起於是有一個通訊管理局是不是就是這樣是吧咁通訊管理局就已經可以監察佢啦嘛係咪咁仲整個顧委會嚟托咩係吧今朝早林大輝主持呢個顧委會嘅即係會議就討論呢個政府嗰個關於香港電台嗰個檢討報告嗱呢個檢討報告個背景係咩呢就係、要收拾香港電台嘛整個檢討報告出嚟係吧啊呢啲要點這個要檢討那個檢討這個要改這個改那個改那個檢討報告即是收拾香港電台報告為什麼要收拾香港電台因為你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不合數因為你經常批評政府是吧你就請現在喂 即係甚至乎成個即係反政府，即係嗰、那個即係過去呢兩年嗰個反政府運動咧，佢都將部分嘅責任賴咗香港電台嘅節目噶啦，包括你城市論壇啦，你請埋嗰啲鬼三做嘅人上嚟，係咪？即係城市論壇揾過我好多次，我就嫌佢真係唔夠，即係喂一人講。講一分鐘，跟住換第二個講，跟住下面有班圍住阿巴路鬼殺咁嘈，係嘛？屌媽擦蟹咁，係嘛？講完之後行到出門口，佢又圍住你，跟住又揾啲保安嚟護送你出去。屌你，我屎忽人去做呢啲節目咩？係嘛係嘛？係咪先？係嘛？所以成日揾我都唔去嘅。嗱，我點解要講我呢個經驗咧？即係話連我啲人佢都有成日揾我嘅，唔係冇嘅，不過我唔去啫。OK， 係嘛？好，但係到試點31都揾我幾次啦。有一次一連串幾集嘅添啦，謝偉俊、陶傑，我係咪啊？咁做到啦，尾嗰個類似辯論比賽嗰個總結嗰一日，我入咗醫院，爭啲命都冇啦，係咪？就嗰次就冇去到啦嘛，係咪？嗰陣時都仲喺度行險僥幸，係咪？都喺度搏。而家睇會唔會揾我？咁解係咪？叫你去到呢？喂，蘇玉華都唔准佢做呢一個鏗槍説，因為蘇玉華同佢老公上過街嘛，反送中，而家係撲街到呢個地步嘅，點解咧？喂，即係政府可能唔知道，但係嗰啲咁嘅屌你咩容海恩啊、梁美芬啊、郭佩凡啊呢啲咁嘅冚家產係咪啊？周融啊，喂，一大扎嗰啲冼國林啊，你陰勁啊！一大扎呢啲咁嘅屌你老母牛鬼蛇神跳梁小丑係嘛？佢會喺度搞噶嘛？幾撚有影響力啊？你容海恩話 M 家博物館個唔得，而家就驚動埋唐英年啊，西九董事局主席，唉，我哋一定會處理嘅咁撚樣。8000多個展品，屌你！我冇話要俾佢展出啦，其中一個展品嚟嘅啫嘛，呢個係咁。即係香港咪係敗在呢啲人嘅手裏邊咯？點解而家屌你好似話惡撚到冇人有？所以點解我話？如果你是非建制派的人，你然後接受了共產黨委任留在這個立法會的，你就一定是漢是港奸來的嘛，這個是。所以你不用說，也不用扮嘢，你鄭松泰一定是仆街來的， OK？ 我們就一定屌你所有我們支持過我們的人，屌你老母一定要聲討這個撚樣。當然我責任最大啦，沒有我他有撚議員做啊，是吧？跟住而家佢會成為未來嘅立法會嘅花樽之一，係咪？所以大家幫手揭發佢當年點樣唔愛國啊！屌你，點樣樣去示威啊？7/7佢又粉衝入立法會嘅，點拉鳩佢？用國安法嚟拉鳩佢啊？要告鳩黃宗耀唔告佢啊？係嘛？咁啊，即係有鬼啦！屌你老味，啱唔啱啊？係咪？我唔中意用陰謀論嘅。好撚簡單嘅量度嘅標準，喺而家咁嘅環境底下，你話你係抗爭派，你？屌你諗咧，即係近文字你俾佢屌屎忽啦！而家嚇抗爭派仲係立法會抗爭派，你噏得出嘅係咪？你可以留喺立法會，可以俾你象徵式講兩句唔同嘅説話，咁就代表你係反對派啊！屌你諗咧，真係有冇讀歷史噶？呢啲花樽到不得了係咪？跟住落嚟仲有好撚多反對派啊！屌你咪，湯家驊佢自己係民主派啊，係咪？狄志遠話佢係民主派啊！跟住馮檢基又是民主派啦，嗱呢幾個屌你乜老嘢又翻返去立法會啊！你睇住啊，即係呢啲嘢咧係我可以講嘅啫，因為我夠老，你吹我唔撚漲，你任你抹黑我，俾人抹黑咗幾廿年嘅啦，我冇所謂，但我一定屌柒你，警惡情奸係咪？喂，當年屌你諗咩？我哋擁你入去立法會，出錢出力係咪？你而家做撚咗港奸，我梗係要聲討你啦，係咪？好撚簡單嘅邏輯嚟嘅啫，呢個係啱唔啱啊？講翻呢個香港電台顧委會今日開會，係咪？咁佢咧就即係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林大輝話要求香港電台就改革編輯管理同埋訂立更加清晰嘅編輯流程，制定具體工作進度時間表啊。期望新任廣播處長帶領管理階層加強監察工作，咁你講咗定要冇講完？呢阿媽係女人嚟嘅，咁你點樣實行先係咪？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又扮鬼扮馬呢、這個即係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就話香港電台查詢近日有啲節目，例如香港故事 嗰、那個逆行者啊，以事論事同埋鏗槍閘被抽起嘅原因啊。咁啊，港台嘅解釋咧就顧委會就理解佢其中嘅原因，包括節目可能唔符合通訊管理局嘅電視業務守則啊，內容啊不持平、不客觀、不符合約章同埋節目製作人員嘅守則。顧委會建議港台將節目被抽起嘅理據向公眾清楚解釋同埋説明。嗱，呢個顧委會咁樣去回應咧，就即係林大輝要表示佢自己好撚中立超然係嘛？喂，我都關心點解有幾個節目抽起咗，《香港故事》又抽起，《鏗槍集》又抽起，《以事論事》又抽起。哇，點解啊？你要講嚟聽我，哦，佢講咗咯，我理解就係，哦，佢可能違反呢個製作人員守則啊，違反香港電台約章啊，又唔得持平，又唔得公道咁樣。咁但係你政府都應該將個理據，通訊局或者即係政府都應該將個理據。啊，唔係要港台講啊 ，sorry 啊，希望港台將個節目抽起嘅理據清楚啲，講俾公眾聽咁樣。咁然後其中一個即係鏗槍集嗰個斷裝嗰個嗰輯啊，其中就牽涉到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嘅內閣當選內閣索嘢，係嘛？咁大家都知道，我哋都即係睇《丁家寶》你知啦，或者。即係聽我哋節目，你有講過啦，係咪？你要收拾呢班後生仔嘛，係咪？你要斷佢糧草啊嘛，係咪？我唔幫你代收學生會會費，咁你冇錢，你運作條毛啊，係咪？跟住你自己負你嘅法律責任，你不可以作為成個中大個即係法人之，即係個法人嘅部分，係咪？我唔會幫你孭飛嘅啊！你嗰啲主張係違反國安法，咁屌你講會唔會違反國安法？呢個國安處去調查佢就唔係你校方講啊嘛。所以呢個姓段嘅呢個校長係咪冚家產嚟嘅？你話俾我聽，係100%嘅冚家產啊！學咩扯啫你？攞幾廿萬一個月人工，屌你老母，唔攞去死快啲，係咪？好啦，咁你中大係咪要揣摩共產黨嘅意思嚟收拾呢啲唔聽話嘅學生？可以咁講啦，通俗啲、簡單啲講，你香港電台係咪？鏗槍集佢編輯自主拍咗一個咁嘅節目，其中提到啫，部分提到呢、這、一個即係斷咗裝啊！即係而家好多大學都斷裝，咁其中一個咧，即係呢個中大咧就冇斷到裝，但係結果都等於斷裝，因為佢哋辭職講呢啲啫嘛，都要抽起。咁你呢個李伯全廣播處長係咪太監咧？係咪奴才咧？即係我哋用呢啲咁嘅即係詞語。有些人聽了可能不啱聽，屌你咩！我真係根據主客觀事實嚟做主觀的判斷，邊有錯啫？你就是契弟，你就是奴才，你是香港人的公敵，屌你老母真係斷呢、這個斷乜柒啊？ 斷崇智， 斷崇智，屌你老母！你香港人的公敵，你摧殘我哋嘅下一代，屌你老母真係。我不是詛咒你啊，我不需要詛咒你嘅，係咪？即係我成日講啦，禱告咧唔好為自己，排除自我，係咪？咁啊啲人話你禱乜撚嘢個啊？講粗口啊！我禱講粗口嘅禱告，有時都屌你火起上嚟都，我將我真心嘅話話俾上帝聽，你幫我收拾呢個電種子啦！屌你真係，我排除自我，你我而家身體有問題，我有心臟病，我唔會祈禱，希望上帝醫治我，等我唔好咁撚快死。我是祈禱你快啲幫我收拾呢啲閪人啦、啊，排除自我就會應驗噶啦！屌你真係，成日乜撚都為自己醫我的病啦、啊，等我發達啦咁屌咧！啲人成日做見證啦，信耶穌就係、是、我信咗耶穌之後咧，我好撚窮啊！嗰陣時啊，我又離婚啊，我又窮啊，我又咩啊？信咗耶穌之後，一切都解決啦！屌你咁撚著數嘅，咁即係有著數先信耶穌，冇著數就唔信耶穌啦，係咪？屌你真係！所以禱告咧要排除自我，為大是大非去禱告，咁就會靈。為自己禱告通常都唔靈嘅，我話你聽。咁港台回應啊，輝哥大輝哥佢回應咩咧？佢話為咗加強市民對公民同埋國民身份認同感及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港台製作節目解說法例，即係國安法的條文內容，未來一年亦都會籌劃介紹大灣區生活、嶺南文化、國家風光等節目。 屌你咁仲咧唔係 CCTV，、嗯、CCTV 都仲有個新聞台咧，呢個 CCTV 另外一個台嚟做呢啲。喂，屌你老味，三十幾台嗰啲數碼台成日都播呢啲噶啦，有 CCTV 啲節目噶啦，啱唔啱啊？係咪？你香港電台過去攞過咁多獎，人權獎你都攞過，係咪啊？個原因就係因為你一個公共廣播機構，你唔使受呢一個所謂冇財政壓力，係咪啊？你又冇廣告，你冇一個所謂 advertising control 嘅問題，係咪？由於你有編輯自主，你亦都冇一個 political control 嘅問題，係咪？你只有一個 internal control 嘅問題，係咪？或者 self control 嘅問題，係咪？喺嗰個香港電台約章嚟講，係咪？我哋作為一個傳播人，我作為一個假假地都叫做教咗十幾年新聞傳播嘅一個教師，係咪？即係從嗰學術理論嘅角度嚟睇，係咪？香港電台約章我睇完嘅，我嘅感覺就係、是，其實我都唔滿意，但係至少，喂。就係、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應該就係咁，你仲有一個責任係監察政府，大佬，唔係我叫你做公共廣播機構託咩？係咪？你不如叫官台咧，官台就唔係監察政府啦嘛，係咪？咁你是其是非其非都係監察政府嘅，政府有冇非先？我想問，如果政府有非，你冇直斥其非，咁你點會係專業咧？你點會係公道咧？你點會客觀咧？簡單啫嘛，呢啲係咪啊？啲咪 A、B、C 啊？你同我拗啊？屌你咩？冼國林，你同我拗下啦！啊，你容海恩同我拗下啦，係咪？話佢屌你違反呢個香港電台約章，屌你唔得持平，係咪？喂，你成日講是其是非其非噶嘛，係咪？你冇禮橫切曲，冇歪曲事實，指鹿為馬，係咪？咁就得噶啦嘛，係咪？咁政府有冇非先？你話俾我聽，哦，政府係百分之一百係是。永遠都不會飛的，有沒有可能先？喂，政府有時都會這樣答你的嘛，我們呢即還有改善的空間，可以做得更好，那這些就已經告訴你它是飛了嘛，會是不是啊？屌你老尾，真是，休息一會回來再說。